你分析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小道理啊。答应你们啊，但是我只能给50个名额，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感谢您啊，张总。那怎么样来订购呢？ 还是和之前一样，400710-8888这个电话啊。为了保障大家的资金安全，这次活动呢跟上次还是一样，咱们呢还是货到验货，满意了之后再来付款。 这个好。 我们承诺免费的送酒上门。 好的好的，各位听众，订购电话赶紧和大家说一下，是400710-8888，400710-8888，只要拨打400710-8888，您才花1596元出厂价就能够得到3箱18瓶的茅台百年盛世酒，外加1500块钱的乐华通讯网络电话充值卡，折下来每瓶酒仅仅只要5块钱，非常的超值。滴滴真酒，滴滴好酒，如果有假甘愿处罚，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名额剩下最后的12个，抓紧时间拨打400710-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400710-8888。 前天深夜，美国宇航局对外公布，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这则消息一出，又点燃了大众对于火星的热情。火星上的液态水是如何发现的？火星水和地球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为生命重要物质之一的水被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呢？以上一切疑问尽在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湿润的火星。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这个小长假呀就已经开始了，现在您在哪儿乐呵呢？今天呢，我们在照亮新闻深处中啊，要和大家一开始啊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以及呢我们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可以给大家呢啊带来愉快的假期的这第一刻的享受。因为呢从明天开始才是正式的假期嘛，接下来啊玉龙就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在2015年9月30号，我们来遥想呢1846年的9月30号，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呢有一个医生啊，他的名字叫做威廉托马斯摩根，他呢做了一件事儿，对于现代的医学而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摩根呢第一次啊采用乙醚作为麻醉剂给病人拔牙，获得了成功。当然了，乙醚呢作为麻醉剂呢，其实并不是摩根一个人在使用，美国人呢也比较看重于相关的一些权力的归属。后来呢，关于乙醚麻醉剂的使用啊，包括它的发明呢，摩根和他的老师杰克逊以及呢他的合作者威尔斯进行了20多年的争执，争执来争执去，最后呢，这三个人其实呢结局都挺悲惨的。其中一个人呢精神失常，另外两个人呢死于非命。但是对于人类的历史而言，其实乙醚麻醉剂的使用也是开启了麻醉做手术的先河。刚才说到了1846年的一件事儿，接下来呢，我们时间呢再回到呢稍微往后一点啊，在10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13年的9月30号，柴油机的发明者鲁道夫·迪塞尔在这一天去世了。鲁道夫·迪塞尔呢是德国的工程师，他是柴油机的发明者。他在1892年的时候提出了压缩点火式内燃机的原始设计，经过呢不断的试制和改进，在1897年的时候呢，以煤油为燃料进行了压缩点火式内燃机的首次试制成功，后来呢很快是发展成为柴油为燃料的压缩式点火内燃机，也就是柴油发动机。其实呢柴油发动机啊有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呢它比汽油机要省油，而且功率大很多。但是呢柴油发动机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一提到柴油机啊，我们又得说德国大众不久之前呢所出的这个排放门的事件啊。最近呢大众的排放门也在全世界范围呢进一步的发酵。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在大众旗下的另外一个品牌奥迪也表示说，他们旗下有一些呢装配了柴油发动机的汽车也出现了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奥迪第一次明确涉及车型以及数量。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柴油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现在呢在英文当中，包括我们来说呢，柴油这个词儿呢叫做 diesel， 这也是为了纪念当年的柴油发动机的这个发明者。我们今儿和大家来说柴油发动机，其实也说到了时下的一个热点新闻。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机器的出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造福了人类，但是我们对于生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无论是环境的还是使用体验的，都希望说它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好了，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一开始和大家回顾了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 前天深夜，美国宇航局对外公布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这则消息一出又点燃了大众对于火星的热情。火星上的液态水是如何发现的？火星水和地球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为生命重要物质之一的水被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呢？以上一切疑问尽在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湿润的火星。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向各位送上节日的问候啊。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十一的小长假就已经正式开动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呢，也是一件喜事，并且呢，也是点燃了全世界对于呢火星探索的热情。在前天深夜的23:30，美国宇航局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啊，有证据显示在火星上存在着流动的液态水。NASA 表示，火星勘测轨道飞行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强有力的证据。这个新的发现也是呢发表于当天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当中，并且呢还说，这火星上发现的水啊是一种很高浓度的咸水流经所产生的痕迹，而且呢还说对于人类进一步探索火星，液态水的发现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啊。以前我们总是认为说，在太阳系当中，地球呢是唯一一个有水的，而且是适宜生命生存的。但是现在我们逐渐发现，其实有水的不只是地球，比如说火星，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你像土星和木星的卫星都纷纷发现了可能在这个卫星下面还存在着大量的液态水。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说火星的事情，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焦维新教授，欢迎焦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还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强博士。 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跟大家来说说火星的事儿。焦老师呢，其实研究火星很多年了，您过去也跟我们讲过火星的事情，还专门有一本书是写火星的，那本书呢我也读了。但是在您看来，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美国的 NASA 已经说了，火星上有液态水，这个您觉得是您研究领域的一个大事儿吗？是一个大新闻吗？ 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吧。至于说公布这些图片，根据这些图片呢，看得像水流的痕迹，其实这些照片早已经获得了。我也利用这些图片和视频呢，给学生讲课时用上了。就是表面看呢是水的冲刷痕迹，但是你看是痕迹，你就说这里边一定流过水，所以有些其他学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这种痕迹的话。会不会是由风吹的形成一条啊，有深有浅，形成了沟啊，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火星呢，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 对， 它这个年平均温度啊是-60°C啊，说这么低的温度下，它怎么会有流水呢？所以就对这个 阶段表示怀疑。 嗯， 但所以说这次我觉得NASA公布这个消息啊，其实它最大的进步呢还在后一点呢，就是说它不光是说有水流的痕迹，关键证明什么呢？我用光谱仪测量啊，就是在这个水流认为水流过的地方呢有一层盐啊，当然这盐也不一定是我们吃那盐的话呢，因为硝酸盐、碳酸盐很多这个盐类， 哦， 没有盐类它就形成问题了，因为一有盐类的话，这个水的话，它这个冰点就可以降低。 嗯 啊，我们日常生活有这个经验，像这个冬天下雪了， 嗯， 会影响交通，我们撒点盐，哎，这雪立刻就化了，哎，就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同样，如果火星上有这个这水里边还有盐，好，那就不是一到零度就结冰了，可能零下几十度它还能变成这个液体水，所以这样就进一步证明它原来的结论，说你看水流的痕迹啊，这不是我是猜想，这真是有水这个真是有液体水流动。但是话又说来，这样呢还不能算是一个直接的证据，只是说在原来基础上呢证据呢又充分了一些啊，说的有液体水呢应当说更有说服力了，但是也不是直接去了啊。火星车到那再伸出一勺，嘿，接到一勺水，不是那回事儿。不像在别的星球，你像在这个土卫二，它呼呼往外喷气体，什么呢？什么呢？然后卡西尼飞船走过去，用光谱一测，从这个烈焰里喷出95%以上都是液体水，那应该是直接证明。所以说这个呢，它并没有直接我用什么仪器到附近测量，这里边真正有水的成分，还不是那种直接的证据。但从间接证据来讲呢，应当说这个证据比以前呢，应当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对，它证明说火星上有水，它是通过光谱的方式来去测了一下。 它光谱它是发现了盐，证明说这个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仍然有液体水，否则的话方才说了，平均温度-60度只有在这个赤道地区短短的时间内这个可以达到0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30度，那么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冷冻的地方，它怎么会有液体水呢？人家就是提出这个怀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对对，那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火星的探索，照您这么说，是不是上面已经发现了有这些痕迹？ 哦，这个痕迹早就发现了，他这个首席科学家就是火星勘察轨道器的一个高分率照相机的一个首席科学家，这个轨道器早已经上去，他已经发回大量图，特别是有关这个水流冲刷的痕迹，这个图形已经很多了。 过去呢， 而且带有视频的， 听过说这个火星上可能很多很多年前是有水的，然后你看有好多是冲刷的痕迹，就有可能说这个痕迹是火星上现有的这些水依然是冲刷出来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哦，它是有两方面，它一是证明说古代有水啊，那是看着冲刷，有点像古河道， 对 啊，那就很宽了， 有河床， 古河道，这个呢是在的。因为火星也表面不很多陨石坑啊，陨石坑那个陨石坑壁上有水冲刷的这个痕迹。他说这个呢是现在有水的证据。原来像那个古河道呢，他认为就是说古代有液体水的证据。 那即使这么说，就火星上现在存在的这个水啊，跟地球上比如说我们下意识说有水想到的海水或者湖水是不一样的，这个水是非常非常高浓度的咸水。或者说咱那个点豆腐的卤水，我能这么理解吗？ 哦，他是也不是就是说他为了证明这个液体水存在，他提供证据，这里还有丰富的这个盐分。但是现在根据雷达测量的话，在北在火星这个极区啊，发现大量的这个水冰，这个冰非常丰富，丰富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假如说有这样能量，让这个地下这个冰都融化了，这水呀有多少呢？可以覆盖火星表面11米，哎呦，那了不得了哈！那你到火星，那就不能是火星车了，得火星船了，那在水上漂流了啊！当然是不可能在火星短的时间内获得那么大的热量啊，使得冰融化。但是这样的冰里边究竟含有多大的盐分，这还没有观测数据。 这是不是还得等到说人或者其他的探测器到了那之后，我们给它采个样？ 才能够测算出来。 你还是比如说火星车或者这个着陆器，我落在那儿，我带着仪器分析啊，这到底是这个水吧的含量怎么样啊？特别是到夏天啦，认为有可能有水，那个不是眼睛为实吗？我在小车大夫，就我在运石坑旁边，或者我就到运石坑底下，落在运石坑底下，我就看你哗哗怎么流水，那你才提供的证据是叫你的幸福啊！而且这样说，即便是说有这液体水痕迹的话，这个水量也很少，因为什么呢？如果真有大量水来，我再给运石坑壁照相，同时。哎呦，那运石坑底部那肯定会积累很多水啊！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说明即便是有液体水的话，这个液体水的流量也是很小的。 现在火星上不是有好奇号吗？能不能让它开过去？再挖一铲子 哦，那他这个运动速度很小的，他这一秒钟才得多少厘米，所以他那走那几十米路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跑到另一个地方那个太不容易了，这是第一。其二呢，因为这些运石坑啊，坑壁都比较陡，如果是一个缓坡的话，可以好奇号火星车机翼号火星车就是那个曾经。爬到一个运石坑底部，然后又爬上来，但那运石坑坑壁啊就比较缓，说再下去了又爬上来了 但是要一个深坑的话，很有可能进去上不来了。关键 是这个太陡了，以后它就爬不上来了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说再去发射一个什么样的航天器，就冲着现在已经看到有可能有水的这个位置让它下去探测一下，挖一勺， 只要它有科学价值。人类总是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把他这个问题搞清楚的。 行象那边有没有什么情报，美国会发个什么探测器再过去吗？ 从这个我是从这个航天发射的角度来说，我是特别特别希望就是搞行星物理科学的搞行星物理的这个科学家来说，哎，需要发一个新的探测器上去，这个点对于航天发射来说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一个消息。确实好奇号在这个火星上目前来说难以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因为它这个本身它不是说靠它没有大面积的太阳能翻板，因为它是吸取了以前这个像勇气号机遇号的这个教训，毕竟火星上面一直是沙尘比较厉害，就是时间长了的话呢有可能附在上面的话就没法继续长时间工作了，所以好奇号它用的是核动力，它用的是波238的衰变，这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工作很长时间，而且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但是呢它最大功率是125瓦特，也就是咱们 你的灯泡大一点， 对，以前点了那个灯泡那个量子它本身这个好奇号火星车呢900公斤重， 哦呦， 就这么点的功率让它爬那样的陡坡的话它是做不到的，另外一个像焦老师说的它确实距离比较远，它很难说跑到那边去可能要等很长时间，而且它这个半衰之后呢再过这么几年时间它大概只有不到100瓦的电能了，所以说就要发射下一个探测器，但是呢这个发射下一个探测器呢需要两个问题，一个是经费的问题，这好奇号就花了25亿美元，这是史上最贵的一个就是向外的这个探测器，另外一个就是发射时机的问题，就是咱们从地球上往火星上发射这个探测器它是要等26个月的这样一个周期，因为这样发射在这个时候火星离咱地球比较近，所以这个时候发射的时候可以用比较少的能量带更多的载荷按这个时间来推测呢是2016年年初有一次机会，2018年有一次机会，如果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的话呢下一个探测器应该是在2018年左右， 所以说那个焦老师这回 NASA 来公布这个消息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去争取一些经费啊，就告诉大家你看可能有水，或者说已经我们确实是有水了，你们给我点钱啊，或者面对全世界募捐一点钱，我再发一个什么号上去去铲一铲子看看有没有水， 我觉得有这个成本但这个问题呢有两方面看，这个他要因为这个你用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你得有个交代呀，你做些什么事儿，这些事儿的话有多大意义，他也是宣传自己成就的一种方式 是NASA的一个 包括上次说发现了这个太阳系外行星说地球的姊妹星，我觉得那有点太忽悠人了， 那个开普勒， 所以有人说了这个地外行星那么多 多了一颗又算了什么？ 对， 就是说根本不用不着那么大惊小怪、兴师动众了，半夜三更给大家吸引起来了。 就是我那天晚上 没有达到那么吸，反正我觉得没有达到那么的令人惊奇的这个程度。 嗯， 而不光我是这样一看，而且国外一个著名的网站，它是专门研究什么的呢？叫做就是地球相似度指数，它专门评这个的，把各种行星这个，其实它这个它那时候选择这个行星这个地外行星太阳系外行星啊，在这个网站评比起来，它那个地球相似度指数呢并不是很高，在前十中它处于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啊，我就说它有这个成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就是美国啊这个科技啊这方做法，就向公众做科普宣传是他非常重视的，就他申请的经费以后，其中有一定的百分比，你必须得用在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上。 嗯， 我觉得这方面应当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你看我们这 方面做的 不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吗？对吧？就向大家来宣传一下最近的科学的进展。 对对对对， 不过我们实话实说，其实接触到国内一线的搞研究的科学家还是真的有限，因为可能平常大家都是在忙碌自己的专业 啊， 各种各样的学术的研究。你说真的 不行，这也不能作为理由。那应当说，应当你去搞研究干什么？其实也是在这个提高整个人类的知识的水平嘛。 对，我特别赞同你的说法。 所以你应当把就每个科学都把向公众做科普宣传当成自己一个重要的一个义务，而且国家有关部门呢在政策制上应当有所倾斜，非常明确，你申请这个项目之后一定拿出一定的这个，特别像我们这样航天这样大的工程了，一定拿出一部分经费就专门向公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一定要用在这上。 嗯， 因为这也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对， 如果你这个整体的科学素质不高的话，你很难说我们各方面都坐在前面，人家日本出现了核辐射，我们这老头老太跑 去抢盐 闹国际笑话，你说这个反映了我们确实是对广大民众进行科普宣传这个重要性。 哎呀，对，您这番话说的真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还回到今儿和大家来讲的这个话题当中啊。要说这个火星呢，过去我们都对它有很多的好奇，其中有一部分好奇呢就是说火星是地球的姊妹星嘛，说是跟地球离得最近的一颗嘛，未来也是很有可能来去移民的这一颗。这次水的发现在您看来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人类未来去登陆火星、移民火星的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以及有水的发现啊，或者说这种高浓度或者有盐的发现，有没有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地外生命啊？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话题。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在照亮新闻深处当中聊的是湿润的火星。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参与到直播当中，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前天深夜，美国宇航局对外公布，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水。这则消息一出，又点燃了大众对于火星的热情。火星上的液态水是如何发现的？火星水和地球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作为生命重要物质之一的水被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呢？以上一切疑问尽在今天晚间照亮新闻深处湿润的火星。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我们和大家呢来说说有关火星的事情啊。刚才呢我们已经聊得很热闹了，继续来迎请请入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这二位嘉宾，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焦维新教授，欢迎焦老师，您好。再次呢欢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欢迎邢博士，你好。 大家晚上好。 接下来焦老师，我们就跟各位来说一说，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哎，那有了水以后是不是就有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生命，或者有火星人，或者说即使没有什么火星人，人未来去了火星上，我们也知道这个航天的有效载荷是非常贵的，我们少带点水 多带点人或者多带点其他的器械，您觉得这个水的发现有这些意义吗？ 应当说还是有这方面的意义的。从人类探索，咱也不能说发现这些水以后，哎呀，我们可省事了，不用带水了，也不是那么简单。刚才我提到了，这点液体水啊，非常少的啊，恐怕真要是用到水的吧，还关键是在这个极区啊，冷冻地区含有冰，这冰量啊，冰的含量还是非常大的。它们又没有氧气，因为它的大气层表面大气啊是地球表面大气0.75%，说粗略 之还0.75%， 说粗略的来讲是1%，而且就是1%的气体呢，又95%是二氧化碳，你看看你，所以这个火星是很不适合于人生存的，但是我们有了，比如有冰了的话，那我们不愁就没有水啊，从冰里边提取水还是，即便是还有盐分，我们会有办法留水。有了水了以后呢，我们有电解方法，你还可以制其氧。那么人，因为他方才说空气非常稀薄，又主要是二氧化碳，那你这个人需要氧气，不能完全靠着带个大氧气罐带去。 对， 如果我们当地能够制其氧呢，那么也就更好了，水电解又非常氧，所以对人类未来探索还是有好处的。但是距离火星移民那可以说那个太远了，因为从整个人类未来探索火星来讲呢，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日程表吧。2020年之前，人类会发现一些发射新的火星车，包括欧洲空间局的和这个美国的2020的火星车。这个火星车呢，它也不具备直接测量火星上有没有生物，有没有细菌啊，有没有这个病毒啊，微生物啊，它没有这个能力。它可能它会要钻探一定的深度，要能够探测更复杂的有机物，因为有这些物质以后呢，说明这个地区啊更适合生物。所以说到2020之前呢，只能还做这个工作，比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质的变化，只是量的变化，再前进一步。这是2020年 先给火星开个化验单。 等到2030年之前呢，那人类开始就搞得叫做就取样返回。我们怀疑这些地方可能有生命存在。刚才说了，因为太遥远了，我们不可能把他的实验室几吨重的仪器都给搬到去，不现实。但是我们取回的样品，拿到地球的实验室里边进行化验能测量到底有没有这个微生命这是到2030之前呢，是取无人的就取样返回。那么2030年以后才能可能或者很可能在2030年的中期的3-5年左右，可能如果进展比较快，才能实现这个载人登陆火星。但是方才说到了，这个到火星一出就得7个多月，到那以后如果咱们搞几天科学考察，航天就回来了，你说多浪费呀。所以从为了研究火星的角度，也为了提高效率，考说一定把载人登陆火星和建立火星基地呢统盘来考虑。有了火星基地了，那好，航天到那以后就住在火星基地里边这火星基地里边提供的生命保障系统，航天可以至少可以待那么几个月，有点类似咱们那个南极科考站的就是至于说相当一部分人到那去了，那个不现实。说火星移民呢，那是目前来讲还是个科学幻想，但是在我那本书也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火星地球化，一步步的人类去了以后，改到火星，改到了大气层，提高的温度，逐渐有水，但需要多长时间呢？在我那本书里，但也不是我自己瞎说，我也是根据了国外学者的各方面的研究，800年以后 啊， 800年以后， 就 是把火星变成了一个人类的第二家园，那就说现在开始努力的话，那是800年以后才能变成一个人类的第二星球。 哎呦，照您这么说，现在听我们节目所有的人，我估计可能大家都看不到那一天了。刚才您说的整个去探索火星，其实不像是我们比如说登个月去一下，然后在那儿站一站， 然后再起来再回地球。其实要把它统盘考虑的是，一去了就得做好多事儿，因为这出门一趟也别白出，还是多带点成果回来。那这个过程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提前我会发很多设备，比如说发点什么一些仪器呀、发点什么其他的一些补给啊，我先给他发到火星上去，然后接下来人再去，这个货先走啊，辎重先行，哎，这叫什么来着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哎，有这个可能吗？行强？ 目前来说，包括荷兰的还有美国的这些公司呢，都是这样做的，就是先发食物过去。 嗯， 然后因为这个一旦说人先过去了，食物没跟上的话，下一批可能得再等两年，这两年可就坏了。所以先发食物，然后再发人， 嗯， 然后呢，就是制水的设备，还有一些燃料制燃料的设备呢，进一步再跟进。但是目前来说，发现了这个有盐，而且它是高氯酸盐，这个对于火箭发射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为什么呢？ 因为高氯酸盐和铝粉呢掺在一起呢，它是一种很棒的一个固体燃料。 哦， 现在很多潜射导弹里面就在用这种燃料。 嗯， 所以呢，如果有这种燃料提取之后呢，经过加工。可能以后去火星就不是单程票， 嗯， 就是有可能说我发过去这些人，发过去这些设备，然后在那上面呢去生产燃料， 嗯， 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以后就是往返，形成一个往返的航班。 哎，这还挺好的。 但是这个有可能也是800年以后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有一点可以确定是吧？就是我们要去了火星就不用带盐了，它那儿有好多盐，我们可以就地吃、是吗？ 对对，这个盐是不能吃的，这个盐对甲状腺是有危害的。 哦，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一点，就现在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这么去做了，已经开始去做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但是焦老师跟我们一说，说整个火星的改造得要在800年之后。那您觉得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是可以看到人类像登月一样？登上火星吗？ 我也是，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这有两方面，一个从技术上来讲，应当说比如现在这个美国正在研制的大型那个火箭，它地地球轨道的运载能力说是130吨、但是火星跟到月球不一样，一是时间太长啊，第二呢，它要离开火星的时候啊，离开火星表面的时候，虽然火星的重力加速大概是地球的37%，月球呢是地球的1/6，所以你要从火星表面起飞的话，那火箭的推力得比较大了，不能像月球上一个小火箭就把它这个离开月球圆，这个要有这个大的火箭了，所以它这个工程量。要大，为什么？包括现在不用说载人呢，包括取样返回还没有做到，它主要涉及到太困难啊，这个成本太高，我怎么能够取回最有用的东西？它得先做好充分的这个准备。包括2020年的火星车，其中有一个任务，我到那看看，寻找寻找，看哪个有用的东西，哪个有用的东西，我先给它包装起来，做个记号。你将来取样返回的，你别到处找了，你就到这儿把我现在寻的东西你给带回来就行了。那就是说他就可得做着，所以找个样本一定得特别有价值。你带过石头过境的，咱们地球有的是跟他相似的石头有的是，你说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找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毕竟这个火箭呢，返回程的火箭比较大。所以从长远来讲呢，人类就是真要是在火星建立火星基地的话。就现有的就是化学火箭是满足不了的要求，将来应当是这个核动力的火箭。 嗯， 活动火箭它起到一个就是地球和火星之间运输任务，你靠这化学火箭给它到达太空去了，到太空以后跟我这个核火箭对接，等核火箭一点火跑到火星的转去，它也不落在这，然后它派出这个着陆器落在上面，回来的时候小一点火箭飞上火星轨道，跟核火箭对接。所以未来的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这是搞跑长途的，是核火箭。咱们的化学火箭呢是短途飞行啊，在我们从地球起飞或者绕着地球转，那边呢也是小火箭从火星起飞绕火星转，然后再跟那个这个跑长途的对接，大概是这么一个方案 啊。因为专巴换大巴， 大量的给养呢，你还得制氧设备、制水设备，好多的一些设备，得有盖个房子呀，对不对？所以这个设备非常庞大的。一般化学火箭是胜任不了的。 嗯，今天听您这讲的是非常的形象，也跟大家来说了说，在 NASA 宣布了火星上有液态水的这个好消息之后，其实该怎么来去看待液态水这三个字儿，未来呢，火星上有可能会出现的生物，以及呢，人类我们在未来的这一二十年以后啊，会真正的涉足火星，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时间的原因，今天的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也提前祝愿二位节日快乐。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假期愉快，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也为您送出了国庆的特别专题，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接着聊。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